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59集，陈大老卷24，二小姐才是幕后大佬。下，晚上8点，重型基地。一直待在森严牢房里的何锦欣被带出来，整个过程中他有些奇怪，但面上一直保持镇定。被关了好几天，他整个人的状态有些萎靡，但一双眼睛坚定如初。他以为警卫是要带着他去审问，没想到刚到大门口，就看到等在大门口的何晨跟于贤还有秘书三人。因为这里是重型基地，何父何母何晨就没有通知他们，先把何锦欣带出来。何锦欣还在愣怔中的时候，身边的警卫就朝何晨敬了一个礼。 人已经带到。 谢谢。 何晨朝他颔首。何锦欣心中有1亿个疑问，只是这里是重型基地，不好问。等到车上的时候，他才看向何晨跟于贤，有些恍若梦中的开口道： 怎么回事？ 他就这么轻易的出来了，连审都没有审。 这件事说来话长，何远，我怕你接受不了。 秘书坐在副驾驶上，悠悠地看了一眼在开车的何晨。你敢信他都遇见了一些什么人吗？于贤也沉默着跟着点头，复杂的开口。 确实复杂，我慢慢跟你说。 你敢信程俊叫何晨陈姐的？到了医院，何锦欣等人先上楼去看了何奶奶。何晨坐在车门边没有上去，而是拿着手机挑了一张图配了几个文字。很快就收到了好几条点赞跟花里胡哨的评论。何晨随意地瞥了一眼，刚想要关掉，又收到了一条评论。这条评论只有2个字。 恭喜。 何奶奶已经醒来了，她正在焦急地向何父何母询问何锦欣的消息。何晨的舅妈也在病房，正在劝说何奶奶。 妈，您放心啊。这件事女婿正在查，锦欣会没事的，说不定过几天就回来了啊。 何父安慰着何奶奶。 真的，你没骗我。 何奶奶看向何父。 当然，我骗您做什么？不然您问问舅妈。 何父脸上不显，心底却是苦笑着。舅妈点头称是，但心里也觉得何锦欣就算出来怕也不那么容易，以后何家可能要靠何晨了。他是受过何锦欣照顾的部下，这两天稽查院对何锦欣的猜测太多，舅妈前前后后也听了一点。不过说来也奇怪，他跟何家走这么近，稽查院也没有给他什么警告。何母只是低头给三个人倒水，垂着眼睫遮住了眸底熬红的血色。就在气氛正严肃的时候，病房的门被礼貌地敲了2下。 哪位？ 何母放下茶壶去开门，还未走到门边，外面的人就把门推开了，三道人影进来，正是何锦欣、于贤还有秘书三人。病房内的四个人显然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惊喜给惊呆了。 锦欣，你怎么出来了？ 何父倏然从凳子上站起来，一扫刚刚的郁气，整个人都仿佛重新活过来了。 没事吧？要看看你，瘦了。 舅妈也被突然出现的何锦欣炸了一下。 爸妈，别着急，让秘书给你们解释。 何锦欣开口，他知道的也挺模糊的。 是二小姐。 秘书说到这儿顿了一下，才欣然着感叹开口。 多亏了二小姐的那些朋友， 一个帮忙照顾何苑，一个稳住了稽查院，一个帮忙解开了何苑留下来的疑点。我们带何苑出来的公文，是我们稽查院的顶头老大封先生亲自盖的章。总之，何苑能这么快出来，都是因为二小姐。 不然，就算何景星是无辜的，按照流程下来，也要一个月以上的时间。何父等人在一边听着，也想起来何晨，瞬时间又恍惚又激动，朝门外看了一眼。 哎呀，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！小陈呢？他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？ 秘书看了何父一眼，顿了一下，心想：你要是知道你女儿是谁，会不会更膨胀？ 二小姐她大概是去找她朋友道谢了吧。 何景星看完了何奶奶，也没有回去，而是下了楼，找何晨，询问他能不能找到判决这个案子的人。何晨懒洋洋地靠着车头坐着，闻言看他一眼，一边给程金打电话，一边问道： 你要干嘛？ 我想去看看爷爷。 何景星开口道。电话接通，程金那边也不等何晨开口，直接说道： 陈小姐，老大已经准备好专机了，我这边也有个交易去云城，你们来程家叫场。 何晨拿着手机站在原地半晌，才若有所思地看向何景星： 跟我过来。 何晨把车开到程家，程家就在那几条重兵把守的街上。大四合院，何景星等人没有来过这里，却也知道这里住着什么人。看着门头上的程字，何锦星有些踌躇，却见何晨十分熟稔地上前，秘书跟于贤的脸上也很平静。何锦星匪夷所思地跟上去，门口的门卫正在跟何晨打招呼： 陈小姐，程金先生他们已经等您很久了。 好。 何晨言简意赅，朝后面摆手，示意三人跟上来。程金的专机已经准备好了，他跟何景星几人打了个招呼，才同何晨说话。程家的五行在京城十分出名，大部分人可能没有见过他们，但绝对不会没有听过他们的名字。直到坐上了专机，何晨跟程金在谈话的时候，何景星同于贤相视一眼，这还是他的那个妹妹吗？凌晨一点到达宁海镇山里的一处秘密基地，看着外面宏伟的基地，何景星跟于贤等人的脸上十分震撼。 进去吧。 程金朝看守的人递过去一份文件，那行人看了上面的公章才放他们进去。跟门链接的是一个狭长的合金通道，里面亮如白昼，合金的墙上多了些许黑色，不知道是具体什么材质。路程是渐渐往下走的，走了大概十分钟，已经看不到出口了。何晨等人才看到一个黝黑的、紧紧关闭的大门。大门没有什么华丽的装饰，只在门边有一个小小的凸起的机关盒。程金严肃地冲着机关盒深深地鞠了一躬，才小心翼翼地拿出里面的一个记事本。看起来有些年头了，侧边的纸张都发黄了，上面几乎没有什么灰尘。他庄严肃穆地把它交给何景星： 里面有你想知道的东西。 不知道为什么，何景星捧着这个笔记本，心里莫名的沉重。好半晌，他才翻开第一页。这似乎是这个基地的日常笔记本，前面断断续续写了一堆配方，直到中间出现了一段潦草的字迹： 我是第一实验室研究院研究员宁儿。P7 年实验室发现外星文明降落，我带领各位一线人员研究，从压力门研究到核试验。当我研究完整个V7，发现元素具有致命的放射性，才发现到不可逆转的失误。此次降落的陨石坑，外星文明必将导致生灵涂炭。 我停止研究，并在秦家主跟何将军的帮助下逃脱京城，有今天入住陨石坑，并建立宁海镇基地，打造隔离空防，希望一切都还来得及。现在我全身被辐射，所剩时日不多，若我的生命没有在物理实验室种植，那么我希望我能在最后的日子里阻止一场灾难，与基地共进退。心尽火传，愿我们的大好河山永远繁荣昌盛，子孙后代长盛不衰。 何景星心头发颤，他顿了一下才继续往后翻，后面还有很多不同人留下来的笔记。 我是秦维先，我们在护送宁先生出城时，爱妻不幸接触危机，身体迅速衰竭，到达基地爱妻身亡，我申请与宁先生一同留在这里，我死后请把我跟爱妻埋在一起。 我是第一实验室研究员宋文清，我自愿与宁先生一起加入宁海镇基地，与基地共存亡。 我是何永康，我会尽我所能的保护你们。我是何永康，宁尔先生让我在外封闭整个基地，他们会在基地内部氧气用完之前完善系统，叛军已经察觉到了这里，基地系统已全部关闭，我已引爆外面的防御爆炸装置，愿你们的努力不会白费。 最后一页的字迹很新。 尊敬的宁尔先生、秦维先先生、宋文清先生、姚旭先生、何永康先生，我是第一区程俊，再次向你们报告， V7 工程已完全停止，不法分子也全部落网，全球辐射没有延展，三大实验室入驻 M 州，宁海镇基地已被列为重点保护工程。感谢你们的无私贡献，你们的伟大成就会永远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。愿民族之巅薪火相承，百代不衰。四至，敬礼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